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联合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全力打造的一款答题益智类的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那么今天呢，在我身边的这位又是我们这个极睿智、沉稳、时尚，还有的时候有一点小搞怪的韩建强韩老师，我们欢迎韩老师。 欢迎。还有吗？还有形容词？ 还有帅气。 没有了，下次再补充吧。 好 已经够了。不过呢，刚才以为是客气啊，主要是今天来呢跟大家一起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地方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不是特别的熟悉。 是的。 但是今天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通过答题呢将有一份大礼物要送出。 答题如果场上得分最高的选手呢，就可以拿到由我们国航提供的一折的无限次候补机票。 对，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5个人啊，除了我和宇维之外呢，还有3位答题的选手。除了我和宇维之外，这3位选手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大礼包。 我好难过啊，除了我们两个以外， 对，我们拿不到。 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3位选手了。第一位选手呢，我们首先看到在镜头最左边的这位叫赵新宇的同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自我介绍的短片。 好，我叫赵新宇，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目前大三，我的家乡在湖北襄阳。那关于襄阳，我不得不提到的有3样。第一样是襄阳的牛肉面，首先它的面条跟我们普通的面条是不一样的，一般大家吃的都是白水面，但襄阳的面条呢却是碱水面，它的口味呢一辣二麻三香，回味无穷。第二样特产是襄阳的黄酒，它的汁是比较浓厚的，而且它的度数一般在2到3度较低，所以说喝多了也不太会醉。另外还有一样，就是要提到与咱们中华自信诸葛亮有关的一样食物，叫襄阳孔明菜，也叫大头菜，大家经常用它作为早餐的一个配菜。除了襄阳的美食，还有襄阳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比如说诸葛庐，还有齐家祠，还有现在兴起的影视城襄阳的唐城。唐城影视城呢曾经拍摄过妖猫。 哎，我们看这个新宇好像视频当中有一些话没说完是吧？ 嗯， 可以给大家把这个视频当中没说完的这些话再说出来好吗？ 他一定不记得了， 他一定不记得了。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也没听太清楚，你是来自哪里的姑娘 啊？我是来自湖北襄阳。 嗯， 啊，湖北襄阳啊，离惠州的距离比北京离惠州的距离要近一些。 哦， 是吧？ 而且我看到我们那个新宇的自我介绍当中，其实说他是出生在广东的，是吧？ 嗯， 那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惠州呢？ 我之前其实还去过惠州。 真的啊？那你看看今天就有一个优势了。 对对对，相对了解惠州的一个地方。 对，一看新宇的这个名字呢，我突然想起在差不多20年前吧，有一个流行乐坛的歌手，他的名字也叫赵新宇， 也叫赵新宇吗？ 对啊，新宇好像不是这两个字，但是音差不多。 让我来搜索一下我的记忆库。 你还小，那个时候还小，负几岁？ 负几岁？好了好了，那刚才也是给我们介绍了赵新宇啊，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 对，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场的除了韩老师以外的另外一位小鲜肉了，叫做陈富瑶，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自我介绍的视频。 来自广东省中山市，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我的爱好就是出去看看建筑，然后和我女朋友出去旅旅游。 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哎，我们看这个陈富瑶的这个视频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小啊，大家都没怎么听清楚。富瑶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陈富瑶。 哎， 你看这样的声音又大又好听。 是来自哪里？ 来自广东省中山市。 中山是吧？ 他也是广东人。 哎，那刚才新宇的这个优势呢就稍微减了 一半。 没 有了。 对对对， 突然没有了。 不过说到中山市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那里的这个家用电器也非常发达。对吗？ 对对 对, 对， 我好像记得我们家的第一台洗衣机就是中山生产的耶。啊， 对对，是在那里。 不说牌子了。 好，那就刚刚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富瑶。富瑶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 好， 是学什么什么专业的呢？ 是学景观建筑的。 景观建筑它是一个做什么的呢？ 就是 你们家里面的园林，小区里面的园林是这样吗？ 只要是环境，只要是空间的东西我们都做。 那这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东西了， 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挺密切的。 跟我们生活很密切。那也希望这个富瑶以后就学成了之后，把我们的生态环境建设的更加的健康、美丽、漂亮。 他就是负责美化家园的。 是的。 好，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选手了，叫曹月。我们看一下他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播音主持专业的曹月，我的家乡是安徽黄山。说到黄山呢，就不得不提明朝的旅行家徐霞客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确，作为一个黄山人，我是非常的自豪骄傲的。如果你来到黄山只来一次，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黄山的四时之景都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你来会给你不同的惊喜。黄山有四绝：怪石、奇松、云海、温泉。来到黄山，这四样也是必须要去来尝试去观赏的。除此之外呢，黄山还有很多的美食，黄山毛豆腐、黄山臭鳜鱼，这也都是其他地方你所品尝不到的。如果你来黄山，记得来找我，给你当你的导游。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刚才看到的是曹月的一个自我介绍，他介绍到他是来自安徽黄山的，还引用了一句什么什么什么不看山不看月，什么怎么说来着？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也就是说你登上了黄山之后啊，中国这个几大岳几大名山都可以不去了。 哦，就是说只看黄山就够了。 就够了，因为它有啊山石松雾等等啊。跟拉拉关系啊，因为黄山我在前2年还真去过。对，还真登过。我印象当中呢， 黄山的景色就是一片一片的云海，好漂亮啊。 嗯， 结果去那几天呀，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属相的问题啊，享晴博日万里无云，我在那儿待几天根本就没有看见云。但是当地的朋友说呢，哎，这样也很难得，连续几天的晴天也很难得，是吧？草 原。对对，是的，因为黄山那边山比较多，比较容易形成雨气。 对， 那边对雾比较大。 好吧，包括臭鳜鱼我都吃过了，很好吃。嗯，下次有机会我们去 黄山 来一 玩一玩 啊，来一期。好的， 嗯，那好，刚才介绍完我们的三位选手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 对 了，要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了。 哎， 那话不多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环节的答题规则。第一环节呢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两分，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那三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好，第一关，冲上云霄。首先请听第一题，惠州市从哪一年开始撤惠阳地区行署建立为市呢？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A 1982年， B 1983年， C 1986年， D 1988年。 嗯，选择哪一个呢？三位请亮题板。我看现在三位选手选择的是 B A D，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1988年。 哎， 1988年撤立着这个行署，建立为市啊，所以 旗开得胜的是我们的 赵新宇同学，来给自己加上两分。 出生于广东的， 对，然后给也是有也，而且他去过惠州，也相对了解一些。 对对对， 嗯。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好，我们来看题板。 嗯， 惠州西湖是位于中国广东省惠州市境内的一个城市浅水湖泊，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其景观由什么什么组成。在历史上，惠州西湖曾和杭州西湖、颍州西湖并称为中国的三大西湖。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A 是四湖五桥十六景， B 六湖四桥十五景， C 五湖六桥十八景， D 五湖八桥十六景。哎，绕口令 是绕口令。那这道题请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三位选手的选择是 C 五湖六桥十八景。 哎，全是 C 啊， 全是 C， 不约而同啊。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五湖六桥十八景。那西惠州的西湖呢，是被誉为惠州的城市之肺，与杭州西湖和烟雨江南印象相比呢，惠州西湖显得更加的清爽直白、端庄素雅。 嗯， 哎，因而又有这个淡妆，这叫什么，浓抹杭州惠淡妆，就是杭州是浓抹，惠州是淡淡的一点点的这个。 所以正确答案是 C。 那恭喜三位选手都回答正确了，要给自己加上两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被称为盛世文宗的惠州名人杨启元是哪个朝代的人呢？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三位选择了，同时选择了 B。 嗯 嗯，又是同时选择了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请韩老师。 那就是 B。 哎，所以三位选手都回答正确了。 对，杨启元呢在明代还是挺有才情的一位啊。他做官做到北京吏部右侍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部级吧，副部级的一个干部。但是他本身也很有才情的啊。他病逝于这个惠州。在惠州病逝的。 所以我们的杨启元是明代的一个名人啊。 哎，名士。对，好的。 好， 那么都答对了，我们都加上两分。 给自己加两分。 哎，赛程已经刚刚过一点点啊。刚才还没有来得及问三位选手都有没有信心拿到这个一折机票，我们来问一下三位选手分别的这个决心和心情吧。来问一下新宇，你现在已经悄悄的 领先两分了。 暂时领先两分了。 对， 对，你悄悄的跟我们说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我一定要拿下来。 好的，太棒了。我们的帅哥 我没什么信心，我就是过来陪跑的。 你还陪跑的、 哎、 哦？那这个是 给男孩子丢人哦。 对哦，他是这个信心、嗯、 没有，我是很佛系的来竞赛， 是吗？是这样的吗？ 而且他参赛的理由也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是 他是为了完成女朋友的梦想才来参加比赛的。 女朋友的梦想是什么？ 女朋友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想让我过来参加一下。 哦，就女朋友想让他来，他才来的。 重在掺和。 在 参与，对吧？ 对。 而且呢，有一个小难题，如果他今天拿到了一折机票，这只是一个人的，没有办法和女朋友一起出行。 那女朋友怎么办呢？女朋友如果也是在读大学生 的 话， 女朋友的机票就帮他出吧。 哦， 嗯，隐隐的说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就是、 没有信心有野心的， 对， 对吧？ 所以 好的， 对。 哎， 那曹月呢？ 月月啊， 有的 ， 有的，好的，好的，都加油啊！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听第四题。苏东坡惠州故居在哪个区域呢？ A 西湖， B 白鹤峰， C 江北。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嗯，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班。三位同学选择了 B A A A，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白鹤峰。 白鹤峰， 哎，哪位同学答对了？ 月月答对了。月月给自己加上两分。 对， 那请韩老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啊， 嗯， 其实苏东坡大家都熟悉了， 是的， 唐宋八家嘛。 我最熟悉的就是东坡肉。 啊，东坡肘子是吧？又饿了，一看现在十二点多了，又饿了是吧？ 对。 啊，东坡肘跟他有一定关系啊。 嗯。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惠州这个地方跟他有什么关系？ 嗯、 因为苏东坡在大概北宋的时候吧，他好像被贬到这个惠州了， 哦、 因为一些政见上的不一样嘛。在哲宗的时候被贬到惠州了、 嗯， 他就想呢，从此就老死于惠州，所以在惠州第二年他就建了一个茅屋吧， 嗯， 小别墅似的。 嗯。 他就想我一辈子住在这儿得了。 嗯。 但是没想到呢。又得罪了权贵， 又被贬了， 贬得更远了、 哦、 这一下发配到海南去了、 哦、 啊，所以他就悻悻的跟自己的儿子就又到海南去了、 嗯、 所以呢惠州这个地方也留下了他的一些足迹吧。 嗯嗯，所以这个当年苏东坡在惠州的地儿，这个地儿呢就是白鹤峰、 嗯、哎，刚才我讲的建这个小别墅 就在白鹤峰， 小茅草屋建在白鹤峰、 嗯、 啊。 所以月月回答正确了，要给自己加上两分。 好、 嗯、好， 恭喜。 嗯，那接下来就请听第五题。那这道题呢是跟我们国航有关的啊。 好， 哎，国航于今年的几月几号正式开通了北京直达惠州的航线呢？ A 九月一号， B 十月一号， C 十一月一号。 思考一下、 哎、思考一下，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没有直达的航线， 对，没有北京到 时间到 惠州的这个航线。来，三位请亮题板。选择了 C， 同时选择了 C， 哎、 嗯、 三位选手， 哎，这是凭什么呢？是对国航的了解还是感觉的呢？我们问一下那个现在分数遥遥落后的，不是暂时落后的， 遥遥， 谁敢遥遥啊？ 嗯， 是 猜的， 对，其实是不会的答案就选 C， 哦，就是啥都不会就选 C，、 哦、 对， 这是你们的一个独门秘籍是吗？ 对， 就是长短不一选 B。 啊、 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长短不一选 B， 参差不齐选 D， 不知选啥就选 C。 看看，还是有口诀啊。 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就是 这意思。好的，那看来呢，嗯、这个口诀今天还真的 还挺适用的， 适用的啊。 哎，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好， 那国航今年是在十一月一号正式开通了北京直达惠州的航线， 对， 使用空客 A320 飞机直飞， 嗯、 仅需3小时40分钟就可以从北京来到惠州这个美丽的城市了， 相当快的啊。 嗯， 由此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下次我们在出题的时候，一定把正确答案都放在 A。 哎，哦，就是不知选啥就选 C， 就是错，要选 A 啊，这是一个圈套了啊。 嗯，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加分了吗？ 加分哦，要给自己加分， 要给自己加上两分，不要忘了啊， 嗯、 大家都加分啊，好嘞， 加分， 嗯，好，我们看一下现在那个得分情况吧，暂时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8分，二号选手6分，三号选手8分啊， 两分的差距， 一道题的事儿， 对 啊。 来，接下来请听第六题。 哎，我们看一下这四张图片啊，都是大家还比较熟悉的一些演员吧、 嗯、 明星吧。他们四位祖籍不是广东惠州的是哪一位？ A 钟汉良， B 陈小春， C 郑伊健， D 徐子珊。实际上四位明星岁数也都不小了， 是的， 嗯，那天我一看郑伊健六七年的都 51了。 是的，年纪很大了。 你们熟悉他们吗？你们这一代小朋友？ 月月一直在点头， 月月在点头啊，帅哥在摇头，一个都不认识。 我觉得熟悉郑伊健和陈小春，就是完全是因为《古惑仔》那个电影。 嗯， 小的时候很爱看，反正我小的时候是经常会去看。 对，帅哥说我没有看过《古惑仔》，因为我很乖。看过吗？听过吧？听说过。 广东人好像对《古惑仔》还没有那么了解， 是吗？ 对，我们这一代人。 好， 他们可能年纪还小， 还小。 那这道题，请三位同时亮题板吧。你们认为不是惠州的人是谁嘞？ 猜一猜。 哎，我们看一下，三位选择了 C， BAC， 对吧？ 哎，果然月月是比较了解的哈。 哎，月月答对了啊！ 月月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C， 郑伊健。 郑伊健实际上，其实他们四个都是广东的。 对。 但郑伊健是恩平的。 恩平的。 嗯，有恩平吧？来，舟山的那位帅哥。舟山那位帅哥有恩平吗？ 对，有恩平。 嗯，他是恩平的，不过都在广东嘛。所以这道题呢，稍稍，有一点。小圈套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知道的人还真就不知道，就大家都是广东人啊，那祖籍是哪里？哎，懵了，突然， 没有了解那么细致啊。 是的，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也恭喜月月回答正确，要给自己加上2分啦。 好，恭喜。 接下来，哎，到了这个12点多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吃饭， 哎，给大家端上一道一道美食啊， 一道美食的菜， 对， 这个一道题啊， 要感谢我们的出题大师，孔欣老师， 孔欣老师，哎， 好， 来，请听第7题，在广东，东江菜又被称为广东的客家菜，是粤菜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另两类菜系呢为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以惠州菜为代表，属于客家菜的水系流派。以下属于东江菜的有哪些？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A. 东江盐焗鸡 ，B. 东江酿豆腐 ，C. 梅菜扣肉 ，D. 麻婆豆腐。哎，这道题我觉得还。已经答案已经出现在题面当中有些 了，我以为要说，哎，这道题还挺好吃的嘛。哎，作为广东中山的帅哥来讲，这道题是不是很小儿科了？ 对， 是吧？ 对于美食的话，应该是如果这个是个美食节目的话，我应该是有信心拿到。 就是，我觉得这道题你要答不对话，女朋友会弃你而去的。 所以来，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多选的啊 ，A、B、C。同时选择了 A、B、C。哎，这道题其实还蛮简单的。 对， 因为我们所。恭喜三位啊，回答正确。 对， 因为我们知道麻婆豆腐其实它是川菜， 哎， 而且是极其经典的川菜当中的一种，是的，所以就不属于这个广东比较清淡的这个这叫什么惠州菜的代表了。 对，其实他们都属于粤菜，粤菜还是挺清淡鲜香的哈。 是的， 不像四川菜，川菜那么麻辣。对， 那我们三位选手要给自己加上2分了。 对。好了，这道菜端下去吧，尽管还没有品尝过。 对，哎呀，就是我们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可以去尝尝哈。 好， 接下来又是一道图片题。 对，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看一下图片。好，这个图片大家仔细看，看得清楚吗？上面有一些标志啊。好，2018年10月份，经过网络的征集评审呐，国航 A350-900 机型的超级经济舱。正式命名为以下哪个名字 ？A. 紫金经济舱 ，B. 紫辰经济舱 ，C. 悦享经济舱。这就看看你们觉得哪个名字好好 听， 哎，好听就可以了。 好了，来，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答题。 时间到， 时间到，请亮题板。 就是你们要出起名字的话，把哪个名字给他？ 我们看新宇和付瑶选择了 A 紫金经济舱，月月选择了 C 悦享经济舱。 对， 我猜月月选择 C 是因为里面有个悦，所以他选择了悦享。 哎， 对， 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啊。 对 啊，那问一下新宇，选 A 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好听是吗？ 因为它是超级经济舱，然后觉得超级的话应该要金吧， 有金字是吧？ 有金。 反正大家都没有选 B 是吧？ 反正大家没选 B， 紫辰这个名字感觉特别文艺。 是，大家都没有选 B， 但是答案恰恰就是 C。 所以这道题呢，恭喜月月回答正确， 哎， 他的这道 正确答案呢是悦享经济舱。经过网络的征集评审呢，这个把 A350-900 机型的超级经济舱正式命名为悦享经济舱。其实像我这种经常飞来飞去的，就一有时间我就飞走，而且没有钱坐头等舱，只能坐超级经济舱的人，我就很清楚啦，就是拉个悦享经济舱 怎么样啊， 就挺挤的 啊 悦享还是蛮挤的哈。 对，还是蛮挤的， 毕竟还是经济舱嘛。 对， 但它比原来那个经济舱应该 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而且国航的 A350 的这个机型相比于其他的飞机的这个机型相对还是比较宽敞和舒适的， 是 它的座椅的角度也比较舒服。 对，再来就是路途比较短，也不是很长。 对对对，一个小时就到了嘛。 是，好了，加分了吗？我们月月 加了 ，好了，这个你倒记得住哦。 好了，那接下来请听第九题。 哎， 我们答题的这个速度要加快了。 好， 下列实例中能反映惠州生态系统多样的是什么呢 ？A. 惠州海洋鱼类种类丰富，有带鱼、大马鱼、马鲛、鲷鱼等等。 B. 惠州的荔枝有糯米糍、桂味等品种。 C. 惠州有海洋、农田、森林、城市等生态系统。 D. 罗浮山有梭罗、格木、水松等1539种植物。那你们要选哪一种呢？现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选择。我们看一下三位。仙鱼，你这是 鲜鱼还没有拿定主意啊， 没有拿定主意，他选了 ABCD 啊，扣五十分没有那么多分了啊， 没有这么多分 啊，是弃权了吗？还在想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后两个答案啊，给你提示一下啊，你的两个对手的选择是 C， 同意他们的选项吗？ 你也选 C 啊。好，恭喜大家 回答正确了。 对对对，好，这个不做详细解释，大家从题面能够看出来啊。 是的。 好了，在上半段呢，我们再回答最后一道问题吧，来答最后一道问题，跟吃有关的，不能放弃。 又跟吃有关， 对对对对，惠州马鞍有一种传统的特产，叫做马仔。虽然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还是深受老一辈的喜欢，就是这一张图片了。图片不可以吃哦。请问马仔的口感是怎么样的呢？A 很辣呀，咬一小口就受不了。 B 有点咸，超级脆，一咬就碎掉了。 C 很甜，黏黏脆脆的，可以咬很久。 D 干苦干苦的，软绵绵，很好吃。哎呀受不了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来，我们三位请选择呀。 对，请 时间到。 好，来看看啊，是 三位 CDC 帅哥是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对，没有吃过 啊，所以你的口感是选择错的。 是的，我这道题我觉得女生一般都会选 C， 因为它这种东西就甜甜的、软软的、软绵绵的、黏黏脆脆，而且它长得也比较像那个牛轧糖。 哎，还有一点像北京的那个叫什么萨琪玛 那个东西哦，它是酥酥脆脆的， 但里边没有它的这个什么芝麻、 花生 这些东西。 对，然后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它很香甜，黏黏脆脆的，可以咬很久，很有嚼劲啊。 是我们上半段还有时间再答一道题吗？雨薇 还有时间，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再答一道题。 好， 那我们 来 赶紧看一下视频。 这是八月十五那个， 这是八月十五的那个晚上， 村村寨寨都搞了， 村村寨寨都搞了啊！十七岁、十八岁啊，男孩子、女孩子就可以来赛歌了啊！ 赛歌了， 对，这是一道什么样的题呢？就是龙门县的无火狗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啊。最高是哪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A 市级 ，B 省级 ，C 国家。 时间到， 凭感觉啊！ 凭感觉选择一下。这道题我们看月月和瑶瑶都选择了 B， 心宇选择了 C。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月月瑶瑶给自己加两分。 是的，省级。那我们下半个时段回来接着答题。 好的，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这道题你要想一想选择什么哈。 嗯，我们给40分钟的考虑时间。 40分钟 给不了那么长吗？ 给不了那么长， 那就2秒。 40分钟就时间就结束了，给你倒计时5秒钟吧。 好吧， 我再给你念一下题啊。它的选项是客家围龙屋、潮汕百鸟朝凤、广府西关大屋、潮汕四马拖车。 嗯， 你要想一想哦。 这道题刚好我们民俗学课上讲过。 哎呀，打到手背上。 哎呀，来吧，那你就这不是手到擒来吗？ 是啊， 手您来，来来来。 好了，给自己加上10分。 A， 答案是 A， 客家围龙屋。 客家围龙屋。 只有客家围龙屋是诞生于广东的，是吧？ 哎，不能那么简单呀，答完了就给张一折机票啊，再难为难为这位小妹妹啊。啊，你说客家它民居有经典的3种形式，大家都知道，像是围屋是一种，还有什么其他的那2种，能说出其中的一种吗？不影响你的成绩，没关系，放松。 我记得有一种是，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像那个就是那个大鱼海棠那个 啊， 哦， 里边它那个 圈圈那样子， 一圈圈哈，土楼 像一个圆儿， 对，土楼哈，客家的 土楼，对对，土楼， 围屋还有排屋，对。它都是根据当地的那个气候还有他们的那个安全决定的，其实建于唐宋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兴盛于明清，一直就是传承下来的，现在我们去那儿还能看到很多。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客家围龙屋。 对， 所以呢也是恭喜我们嘉爱回答正确，然后也恭喜你拿到了国航的一折的机票哈。 好，可以放心的吃饭去了。 可以放心的吃饭去了，我们还饿着。好了， 好，恭喜。 再次恭喜你，那我们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的，好吧？ 好的，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一锤定音也不容易啊。 是的， 就一半一半的几率嘛。 我们这个场上的3位选手现在内心肯定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在这答这么半天？那没办法，这个规则就是这样子定的嘛。 但是3位还都有机会啊。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得分情况，暂时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8分、12分、12分。哦呦，月月这个 小领先哦。 领先不少啊。 不少啊。 不过没关系，接下来要进入的环节是抢答题的环节了。一道题就5分。 哦， 你答对了。手快，你答对了加5分，答错了要给另外2位选手加1分的。 哦，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呢，这样的有一点儿悬念感了啊。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啊， 提醒了1号和3号2位选手刚刚没有加分。 刚刚有一个环节。 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场上应该是月月应该是20分，心雨应该是14分。瑶瑶稍微落后一点点哈。要给自己加加油。 我以为是瑶瑶没有加2分。 结果是月月和心雨没有加分。 这样比分就进一步拉大了。 拉开了，我的天哪。 对对对， 好紧张。 后面抢答瑶瑶再加把劲儿。 加把劲儿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抢答题的答题规则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抢答题的答题规则。飞跃迷雾这一关呢，是抢答在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的答对加5分，如果答错了给其他的选手各加1分。 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们要在这个开始听到耳机里面有开始之后再抢啊，如果要是提前抢的话那就失去资格了。 好 吧， 第一道题，上菜。 又是菜。 上一道美味大菜啊，东江盐焗鸡，这是惠州的特产之一啊。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它是用什么鸡来做盐焗鸡才是最正宗的吗？来看一下选项 ：A， 会跳舞的 公 鸡 ；B， 下蛋的咯咯咯母鸡 ；C， 少男少女鸡 ；D， 会打架的公鸡。 这道题的这个选项很有意思哦。少男少女鸡，会打架的公鸡，下蛋的哥哥母鸡， 这是怎么萌萌哒 的？来吧，你们要准备好了，开始抢答喽！准备听啊， 3、2、1，1号台抢答成功。 1号台抢答成功。 我们心雨 不是月月， 月月啊，在那边， 月月 那边是一号，好嘞， 月月抢答成功了。 我选 B 吧。 我 是下蛋的咯咯咯咯的 母鸡 是吗？ 为什么要选择 B 呢？ 因为肥呀。 我觉得母鸡会比较好吃一点 啊。 平时是不是很爱吃鸡 汤？ 鸡汤 对、哦你觉得母鸡熬出来的鸡汤会比较好喝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盐焗鸡也是那我们看刚刚好像瑶瑶也是想选想抢了但是没抢到。 对，如果你抢到的话你选哪个呢？ 我觉得应该是大烟鸡好吃吧。 什么是大烟鸡？ 就是公鸡。 公鸡、 公鸡哈，在这里边吗？ 所以你要选择、 你是选的 E A B C D E 是吧？ 就是 A 和 D 我会蒙一个。 A 和 D 会蒙一个。好，我们来问心宇。 心宇， 如果你抢答对了啊，抢答到了，你抢哪个？ 我可能会选 C 吧。 选 C 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肉质比较鲜嫩。 肉质鲜嫩 就是小鸡儿是吧？ 小鸡儿， 少男少女的 仔鸡、子鸡， 就是鸡仔。 小鸡小鸡仔儿、 哎， 就是叫子鸡。 鸡牙牙啊。虽然没有抢答到。但是心宇你可以获得一分。 对， 因为月月答错了， 证明月月答错了，所以心宇和瑶瑶都可以获得一分。 对，瑶瑶蹭上一分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少男少女鸡。 对，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小母鸡它没有下过蛋的，如果是小公鸡呢，它没有开始唱过歌的， 对，没有打过名的，就是子鸡小鸡儿、 对， 叫做少男少女鸡，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会不是少男少女鸡啊、 东江盐焗鸡啊。 对，来，接下来要进入到下一道题了、下一道题也是五分，我们请韩老师给大家出题。 广东省境内人口最多和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分别是 A 壮族瑶族 B 壮族回族 C 满族壮族。 这个都有壮族。那到底是壮族和瑶族还是和回族还是和 满族 呢？三位请准备。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二号台抢答成功，三号台差点倒塌。 三号台差点被摁塌。心宇好激动啊。 心宇你不要莫心急啊，也许这道题你还能再抢，还能再得到一分 的 啊。 是的。 我们看瑶瑶啊。 瑶瑶你要回答 了， 我蒙一个 A 吧。 你要蒙一个 A。 哎，这道题还真不是靠蒙的。瑶瑶、这道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对吧？ 为什么？ 你想一想啊，如果是满族和壮族，那个满族主要聚集在 东北地区， 对，咱们的北边啊。回族呢主要是在 西 北地区。 哦， 用这种排除否定法你就可以得出壮族 正确答案， 瑶族了。 是 A。 瑶瑶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啊，我的想法被你们说出来了。好， 对对对， 那也恭喜瑶瑶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五分。 哎， 你看这个差距一下就回来了， 一下就追上来了。 是的。所以 加五分啊。 的心宇，你其实我可以给你提一个小的建议，有一小窍门啊。 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抢答器上面。因为其他两位都是手放在抢答器上开始抢的，你想他是从下面是上来再去抢。 心宇的手一直插在裤兜里面， 这动程比较大，所以你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对， 知道吧？ 好好好，这个题是非常重要。 是的。来，接下来就听我们的第三题，也是跟国航有关的。国航北京至惠州的航线每周有几班呢？A 五班 B 六班 C 七班。 哎呀，这就靠蒙了。 对， 这个不是太了解哈， 太了解。 但是通过这道题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国航的航线的情况。 而且十一月一号才刚刚开始嘛， 对呀， 直达航线。哎，准备好了吗三位？ 三二一。三号台抢答成功。 你看我说这个提示。 因为这个提示 很 及时， 很正确嘛， 使用起来很正确， 很 但是答案是不是正确？ 哎，心宇你想一想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心宇说没想好，先拍下来再说。 我选 B 吧。 选择 B。 哎，那个口诀怎么说来的？怎么就选 B 来的？ 参差长短不一选 B。 长短不一选 B， 这算长短不一啊？五六七对吗？ 这其实都一样，但是按理说的话，不知选啥就选 C。 是这样，还改吗？ 你还改吗？ 心宇 不改 了。 心宇认为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但是， 可但是，这道题要给我们其他的两位选手加上一分喽。 但是，哎，他的正确答案是 A 五 班。其实心宇觉得应该是六班比较好，我们也转达给我们国航的各位领导啊，今后是不是再能增加一班？ 对，让就来回嘛。 这是顾客的呼声， 去三回回来三回 是吗？ 是的， 乘客的呼声嘛。 那这道题的正确的解读我们请韩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哎，到底是哪五班呢？国航每周二三四六日一共五班往返于北京惠州之间，上午是10点起飞，下午1:40抵达。对于前往惠州的工商务旅客还有游客可算是黄金时段。你看早上不用起得太早，下午呢入住又很从容，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转一转玩一玩啊。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五班。哎，好，加分了吗？都 加分了吗？ 加了。 哎，这个他们不浪， 自觉了。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啊，大家加油。惠州西湖的四周塔是哪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三种：市级、省级、国家级。 来，三位准备好了吗？请准备。 三。二一，一号台抢答成功。 一号台抢答成功。月月， 我选 B 省级。 选择 B 省级。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哒哒哒哒哒 B 省级。恭喜月月回答正确，请给自己 加 上 5分。好，下一道题我们抓紧上菜。 又上菜， 上了一大盘。 这 是 什么呀？ 烧麦吗？还是什么？ 没有，长得像蒸饺。 哎，不知道这叫什么啊？这个题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冬至的时候。 哎，冬至就是 今天 吧？ 今天是立冬。 哦，立冬。 今天是立冬。 是立冬，对对对。 对。 冬至的时候都饿晕了，已经啊。 已经不知道了。对。 冬至的时候，惠州人呢都会吃下图当中的这种传统小吃。请问，这种食物，惠州人把它叫做什么呢 ？A。云吞 B 饺子 C 萝卜板 D 芝麻包子。 哎，这倒挺像包子，也像饺子， 也像饺子，我觉得有点 像 蒸饺。 总之都挺好吃。 它叫什么呢？来，三位请准备。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二号台抢答成功，恭喜瑶瑶抢答成功。 我应该选 C 吧？ 你应该要选 C。 对对对。 这叫萝卜， 就不知选啥，就选 C 萝卜板 啊，又是这个口诀啊。 对， 哎，这在中山啊，也吃这种食物吗？ 就是不知道这种食物是什么才选的这种， 哦， 对， 就是不知道萝卜板是啥，所以才选了一个你认为不知道的东西。 他是觉得从图片上来看，这个东西既不像云吞，也不像饺子，更不像 包子，所以他就是这个所谓萝卜板。 但是。你还是答对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萝卜板。 哎，小心脏啊， 受不了。 对对对，好，给 自己加5分。 哎， 哦， 这萝卜板啊，就是也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是的， 他们拿萝卜还有肉啊，包的一种食品，其实挺像咱们北方的饺子。 蒸饺，我觉得像蒸饺，就是， 像蒸饺 比较大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抢答题飞跃迷雾的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比分吧。26-24-15，新宇稍稍落后一点。 哎，后来居上，后面还有机会。 对，后面还有机会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三环节，千军一落环节。 对， 这个环节呢，共分三种分值，有3分、5分和7分，每种分值3道题，但是选手只能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而且每位选手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哦，是这样的。那我们是从得分现在暂时落后的， 对，得分暂时落后的新宇开始选择。新宇，你要选择几分的题呢？ 新宇说我要选择3到7分的题。 我选7分的。 拼一下， 拼一下吧。 那请你把下面的飞机模型摆到你的桌面上来。 好， 也请我们导播老师。哎，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在这个时候出这种上菜的题目，真的是很让人受不了。 又是一道菜吗？ 又是一道菜。 好，感谢我们的导播老师，感谢孔欣出题啊。好了，七分的题，在广东的食俗文化中被称为广东三件宝的是 A, 什么呢？ 荔枝功夫茶马蹄糕 ，B 烧鹅荔枝凉茶铺 ，C 凉茶铺荔枝广式月饼 ，D 烧鹅荔枝沙河粉。随便哪个拿来都可以， 都可以。我好饿啊，真的很饿。这个时候，那个月月你要选择什么呢？不是瞎说呢。新宇，新宇要选择什么呢？ 我选 B 吧。 选择 B。 B。烧鹅荔枝和凉茶铺，是猜的还是了解？ 我觉得凉茶应该比较多，然后烧鹅应该也是，但最后一个荔枝我不是很确定，但我感觉每个选项好像都差不多有它吧。 很智慧，是通过分析得来的，对吗？所以他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 是的，所以他的正确答案是 B， 烧鹅绿汁凉茶铺。 太棒了， 哎，要给自己加7分， 最高分啊， 最高分7分。 好，你慢慢加着，我们来问一下，帅哥瑶瑶， 瑶瑶 要选的是，哎呀，一看啊，看现在的分数， 有点紧张。 一看这个分值处于中间，就不太好选。 没事儿，你肯定不会辜负你女朋友对你的期望，就是只来参与的。 对，那我选个7分吧。 也要选择7分， 拼一下是吗？ 对对。 好的，拿出一个，哎，拿出一个小飞机模型。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7分的题目。枫湖书院的对联人文古作鲁山水小鹏营是谁题 写 的 呢？哎，这个就靠文化了。 对， A 宋香， B 尹炳随， C 吴道荣。 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讲呢，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 是的，那你要选择什么嘞？考虑一下吧。 好，我们给一秒钟考虑的时间。好， 那我就随便选一个， 选一个吧， 随便选。 那我就选个 B 吧， 选 个 B 啊， 那 个 B， 就是那个名字很 难念的，不太好念 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 我只能告诉你，女朋友对你的期望，你完成了， 来参与， 完成了， 来参与了 。对，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宋香。 对。清代中叶著名的诗人呐、也是书法家、教育家，还做过官，但是很清廉啊。好了， 哎呀，这个 小小遗憾， 就 提前 退场是吧？所以这个就比较遗憾了，瑶瑶要给自己扣7分，这也是我们。 哦，这是规则啊。 对。 哦，还有扣分呢。 对，很难受。 哎呀，小心脏，小心脏。好，那你慢慢扣着吧。我们来看月月，你选择的分值是？ 月月选个3分的、5分的都行。但 是 我选7分。 哇， 他还要选择7分， 真的有这种操作？ 你要是，我跟你讲，月月，你要是选择7分选错了，答错了的话，那你的第一名就拱手让给心宇了。 对呀， 没事儿，冲一下吧。 没事 儿，我觉得他跟子豪有一点像，我们第一期的子豪， 没错， 他就是我要冲一下。我虽然说我遥遥领先，我还是要冲一下。 一定要鼓励一下这种精神啊！ 对， 好的， 我 们来 看 一下。7分的题目第三道， 又是， 哎呀，广东点心品种，款式繁多，以用料面、面皮分类的也有4种，发酵疏松皮类、物理疏松皮类、化学疏松皮类、不疏松皮类，这都是什么分类？其中属于不疏松皮类的有 A 咸水饺， B 叉烧包， C 蛋糕地虾饺。 哎，这个你要选择什么嘞？ 我选 AD， 多选题。 AD 啊，不疏松皮类，就不是说我们北京常说的那种酥皮点心，这是用面粉做的，是这意思吧？ 对， 你是这么想的哈？ 对。 好的，恭喜你答对了。啊，就这么简单。 恭喜， 对， 答对了。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D。这个咸水饺和虾饺，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叉烧包它是包子，然后它是发酵好的，比较松松软软的。 对。 而蛋糕呢，就更不用说了，它也是松松软软的。 是 但是虾饺和咸水饺，虾饺我们可能都知道，它是那个皮儿薄的，但是没有就是像饺子皮一样的东西。 就是北京饺那是好像是就是。烫皮儿的那种是吧？ 是的。 好， 那这个咸水饺呢，也是正常的，像烫皮儿那样的。 对。 好，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和 D 了。也恭喜月月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7分。 哎。 那么我们今天场上的冠军就出现了。噔噔噔噔，他就是我们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曹月同学。 恭喜月月 获得了第一名，恭喜恭喜。那月月也是拿到了我们国航提供的一折机票。 对，拿到一折机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是哪里嘞？ 惠州。 去惠州。 就是惠州， 因为惠州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嘛。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的场上的比分呢还是比较焦灼，大家还是比较拼的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 温度很高，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刚才在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惠州的温度，就是最低20度，最高29度， 所以跟我们直播间的温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为了配合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让今天的 温度高起来， 哎，暖意融融，让大家提前感觉一下惠州的热情。 是的，同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背景板的这张图片，非常漂亮啊。它其实就是惠州的其中的一个景，也刚才我们说到的三湖，三西湖之中的一个。 还真是好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对对对， 所以月月， 月月去了一定要去这个景点， 一定要去这儿看看。那接下来就到我们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了。 哎， 我们今天桌子上摆放的这三样呢，就代表了我们今天要给选手们颁发的奖品。那面前的这个大飞机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等奖吗？ 对，就代表一等奖，我们月月的一折机票。 什么？我有没有听错？ 没有听错，代表一等奖。有请我们的韩老师把我们的奖品拿到月月的身边。一个大的飞机模型代表了一等奖，哇，我的天哪！恭喜月月。那我们的二等奖就是我们的 A350 的墨镜侠，一个非常可爱的胖安达，当然了，他是我们二等奖的这个代表啊。 对。 那三等奖就是这个戴小耳机的这位啦，也是我们的胖安达的小玩偶。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的？ 真的吗？你想要这个是吗？ 想要这个呀、 啊？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颁发给三位选手的奖品的。这叫什么替代品啊？但实际上他们的奖品不是这个。你们要知道啊，你们的奖品要在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当中，下节目之后发到你们的手中。 对， 那也是再次恭喜月月拿到了一折机票，同时也要恭喜来自农业大学的王佳爱同学也拿到了一折的机票。 对，我们请月月今天的周冠军来发表获奖感言吧。 就是很感谢能给我这次的机会，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勇于尝试，多多来答题，然后没准就能和我一样拿到一折机票。 对，月月如果觉得自己去惠州比较孤独的话，可以邀请雨薇和我陪同前往。 是的， 好的， 但是机票的话就要月月图咯。 哎，那也可以啊。 好的，那也再次感谢各位一直陪伴我们这么久，在中午的这个吃饭的点儿啊，看了我们这么多美食的题目， 是， 然后还一直陪着我们一起答题，一起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三位选手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感谢韩老师。 不客气，下次我还会来的。 下次 去哪儿玩？还没有定， 下次已经定了，其实 已经定了， 在这里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预告一下， 不留悬念了吧。 啊，剧透一下吧！ 剧透一下吧，我们下一次要去到的地方，可能大家就相对熟悉一点了。 哪里呢？ 是广州。 啊、 所以没有报名的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下一期是广州，没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拿到能拿一折机票的就是你了。 对， 所以 广州的美食还有美景下一期也等着你。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我爱我的家，爱你那博大精深远远的文化，我爱祖国，我爱我的家，爱你的飞速强大神话，我爱祖国，我爱我的家，爱你的和谐气质连接你我他，我爱祖国，我爱我的家，爱你的万里江山如诗美如